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六集。还是那只雪鸡没错，这雪鸡也还在跑没错，但是它的羽毛已经全没了，皮肉也没了，头有些奇怪，看起来就只是一个血淋淋的鸡的形状在往外奔跑。孟千姿听到细碎的哐当声，像是小石子落地，但还没有来得及细辨，那只雪鸡就已经带着血气冲了出来。孟千姿一个侧身让过那只雪鸡，枪口仍然朝向洞内。他直觉这雪鸡疯跑如斯，必然是在被什么东西追，然而肠道里虫又沉寂，没有任何东西追出来。打了手电去照，也只能照到一小节嶙峋的石壁，再往里那肠道就已经弯折转向了。身后的雪鸡群惊叫声不断，孟千姿转头去看，那雪鸡已经倒伏在雪地上了，赤红的鲜血将周围一小块染红，但又因为严寒而迅速上冻。黄松和一个山户正蹲在一旁细看，过了一会儿，黄松快步过来， 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啃的，全身皮毛都啃没了，头少了半拉，一条腿差不多断了，只有一点肉皮连着，一边翅膀也没了，能冲出洞口只是惯性，我估计那时候他已经差不多了。 知道了。 孟千姿正想说什么，忽然看到边上那群血鸡丧胆落魄的模样， 验清楚的话赶紧拿血埋了，别叫他们在边上看着。刚刚你说一边翅膀也没了，你确定？ 黄松赶紧点头。 不对啊，最初看到那只血鸡往外奔逃的轮廓时，确定看得很清楚，那只雪鸡是用两只肉翅扑扇的，也就是说当时那只雪鸡就在我们眼前被不断啃噬。 快去看看那只鸡身上是不是有虫子之类的。 然而检查的结果是没有，只是一只浑身是血的鸡。孟千姿心头急跳，又将手电重新照回肠道内，记得那只雪鸡快到出口的时候，他曾经听到细碎的哐当声，如同小石子落地，然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肠道靠出口的那一节地面非常干净，像是被清扫过，什么都没有。正如孟千姿预料的那样，冼琼花在一个小时后赶到了，一个人来的，因为只有一头牦牛，其他人来不了这么快。从牦牛上下来，冼琼花也是大吐特吐，孟千姿候着他吐完才把这边的情形跟他说了，又问起冼琼花那头的进展。冼琼花知道孟千姿记挂着江恋， 江恋没事，那个神棍的确有办法，说是要用到什么盛家的血，我安排商户去拿了，不过最快也得两到三天才能到啊。另外我看到求救信号之后就知道不妙，四姐带的可是20多口人，而且全是好手，这波人出了事儿，等于这趟进山的人实力折了大半，所以趁着信号通畅，我向外要了增援，也说服你大娘娘把存放在山桂斋的山胆和凤凰翎一并调了出来，那些东西都像烫手山芋，放哪儿都不合适，我想着即使你们一路发现的，没准还会用得到。 这安排很妥当，但并没有让孟千姿心情轻松多少。他示意黄松他们站远一些，拉过冼琼花在身侧坐下。他指向那两个幽深的洞口。 起码现在不是来多少救援的问题，就算来100个救援，我们敢把人往里放吗？你这不是让人去送死吗？ 这问题在冼琼花来之前，他已经想过无数次了。20多口人没了下落，他真恨不得自己钻进肠道里去找，但他的腿不行。身边四个人，他也不敢放任何一个进去，万一有去无回呢？ 至于对那两只血鸡，他都起了愧疚之心。人家这是招谁惹谁了？平时吃点雪莲子、冬虫夏草，小日子过得不知道有多滋润，突然被召唤来给他应援，小命说丢就丢了。 二十多口人啊，总不能就这么丢了。况且四姐还在里头，自己的姐妹还得自己去救。我去吧。 齐妈， 孟千姿吓了一跳，一把攥住冼琼花的手腕。冼琼花笑了笑，伸手拍了拍孟千姿的手背。 姿姐儿，你要知道，我们身居山鬼高位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有事随时指使下头的人去办，这福利享的不是理所当然的。最凶险的状况出现的时候，你就得自己上了，不能放普通山户去趟雷。你说的对，即便救援来了都不敢放人进，但总得进吧。那谁进啊？就是我们进了。祖宗奶奶给我们一身本事，不是让我们有着玩的。而且现实线下最适合进去的人又是谁？还不是我吗？放心吧，我不知道啃咬血鸡的是什么，但只要是山虫山兽，必自觉应该还是有用的。而且它多半怕火，我带上小型的喷火器进去，即便遇到雪野人我也有枪。你都毙了一个，你亲妈能比你差多少？ 冼琼花说着站起身，却往自己成妻的牦牛处翻找装备。 四姐他们都有山鬼箩筐，两三天内的口粮应该不成问题，只要稳住阵脚，大概率都还活着，只是困在里头了。四姐儿，我这有笔也有粘纸，这山磁场很怪，那些个现代电子设备都不能用了，我只能以最原始的方式向你传递信息。你记着，我会像雪姬一样带绳进去，沿途留下记号，发现了什么，后进来的人要注意些什么，得备什么装备，我会写下来，用粘纸套贴在绳上。万一我没成功，你把绳拽出来就会看到我的话了。希望能多写点对你们有用的吧。 黄松他们看到冼琼花背起山鬼箩筐，跨上喷火器，猜到了是要进长道。迟疑了好一会儿之后，也各自去取自己的。 干嘛呀？让你们动了吗？ 七姑婆，你自己进去吧。这不行啊！ 二十多口人在里头呢，生死未卜的。你想跟着我进？我问你，结婚了吗？下头有孩子吗？有爹妈要养吗？凭你的本事，自信进去了不会拖我后腿吗？ 雪姬的惨状犹在眼前，冼琼花指了指长道口。黄松被他问得张口结舌，另外几个山户也面面相觑，不作声了。冼琼花没再瞧他们，孟千姿目送着冼琼花往洞口走，胸口起伏得厉害，忽然心一横。 齐妈，我也去。 冼琼花身形一滞，转身看他。 你忘了自己没腿使了吗？ 其实我都养了七八天了，骨头又没事儿。如果是在住院，医生都会建议我下床走动，适当的走动也有利于尽早恢复呀。我包里还有强效针剂，我打一针止疼，一路慢慢的走，真遇到凶险，我尽量倚着靠着解决对方，这样就不会伤到腿了。 听这意思，他居然是认真的。不行，你是山鬼王座， 刚才还说身居高位就该奔着凶险上，现在又拦我。齐妈，你打脸不？你不让我进我就不进了吗？你进去之后我照样进啊。山鬼王座怎么了？在我之前山鬼王座空悬32年，山鬼不也都活得好好的吗？再说了，齐妈，我不能让别人说，哎呀，那个孟千姿为了个男人就能不要腿拼命，现在山户20多口， 还有跟了他十几年的助理，还有他两个妈都涉险去了，他却怕腿有事儿，坐边上看着。那样别人会瞧不起我的，我自己也会瞧不起我自己的。 某种程度上，孟千姿跟着一起进来，省了冼琼花不少事儿。冼琼花也可以避山兽，但需要用到血书人符，也就是说必须得破个肉放点血。但是孟千姿有金铃，事情就方便多了。再说这种凶险地方，两个人一前一后互为防御，心里也会踏实一些。孟千姿拄了根登山杖，虽然注射了一管针剂，但因为要保备自己的腿，他还是走得很慢，边走边打着手电照向四边。他和冼琼花是从血姬狂窜出来的那个肠道口进的，他很想弄清楚啃噬血姬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黄松说那只血姬一条腿差不多已经断了，只有一点皮肉连着，那得是很小的嘴和牙齿造成的，那东西肯定小，数量很多。他还听到了细碎的哐当声，看来那东西不是软体虫，有硬壳。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避山兽起了效果，往里走了一刻多钟了，并没有出现异样。这九曲回肠还真是名副其实，这一刻来钟已经经过七八个岔口了，但两人只能走一条道，每过一个岔口，冼琼花都要用夜光笔在石头上标记一个小箭头，上面写上一个七字。又进到一个岔口时，冼琼花停下脚步，拿手电往上头照，头顶有个大洞，确切的来说又是一根肠道，这个大洞是两肠相交处。孟千姿走过来，借着冼琼花的手电往上瞧， 这种的真像大型工厂里那种乱七八糟的工业管道啊。 唉，岔道太多了，别说后援不可能掉一千个山鬼，就算真掉来，也会被这无数的岔道分割的形单影只。如果要求大家集体行动，这种狭窄的肠道人聚在一起其实没太大优势，很容易被关门打狗。 冼琼花牵着绳头，真不知能给外头的人传递些什么有效信息。又走了一段，冼琼花忽然看到不远处的一条甬道入口处有夜光笔的微亮，这种笔是山鬼定制，分夜光和感光两种，看个人喜好，而且山鬼素有习惯在迷路时要留下记号以备救援。冼琼花大喜，三步并作两步过去，是个箭头，边上也有个字，大米的米字。 这什么意思啊？ 冼琼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倒是孟千姿过来看到，脱口说了句， 往这头走，劲松在这头，米字出八头，他们有八个人。 冼琼花听不懂，但也懒得废话，知道照做准没错。他顺着那条道走，中间又经过了两个岔口，好在每次都能看到米字箭头。走着走着，手电光忽然照到一滩血，边上还有一只手套。这儿太冷，血已经冻上了，但看那颜色不会是陈年老血，而且那手套一看就知道是山鬼的装备。孟千姿心头一凉，很显然孟劲松这队出事儿了，但这个现场看不出什么。 手套往边上放算是个标志，回头好认路。 放好手套，两人继续往前走，到最新的岔口时，箭头边上的字变成了主人的主字。孟千姿默数了一下主字的出头数， 死了一个，他们只剩七个人了， 又死人了。 不过为今之计，只能继续走。两人在死寂的肠道间继续穿行，偶尔能听到自己粗重的喘息。没过多久，冼琼花再次停下，正前方摊放着一堆衣服，冲锋衣、冲锋裤、靴挡以及另一只手套，但没有尸体，仅仅是衣服。 冼琼花心下喟叹，正想近前去看，孟千姿一把把他拉住。 七妈，静松怎么会这么无聊，把死人的衣服带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扔？ 也是，会不会是像那只雪鸡一样，在刚才的地方遇的袭，逃到这里的时候被吃光了？ 不会，刘自从米变成煮，表明已经死了一个人。 冼琼花点了点头，表示知道了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近。孟千姿则退后了两步，帮他做外围的防守。冼琼花走到近前，蹲下身子，伸手去拿那衣服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有什么东西从衣服下暴窜而起，抓向冼琼花的头。冼琼花心头猛跳，好在早有防备，迅速偏转身子。与此同时，孟千姿的臂弩连发，尽数透过衣服招呼在那东西身上。那东西嗖的一下就缩回去了，连带着把衣服也拉了下去。冼琼花这才发现，那衣服下盖着的居然是个洞，下头连着又一根长道。那东西下去之后，洞下再无动静。冼琼花喘得厉害，出了一身冷汗。他抬手抹了一下额头，掏出粘纸写下一行字：有埋伏，有偷袭，敌暗我明，头上脚下，须防陷阱。写完了，他把粘纸裹上绳，绕开那个洞继续往前走。说实在的，这绳子是否会被绞断，是否能成功拉出去，他心里已经没底了。走了一段之后，他轻声说了句： 子景，照这个情势，我们山户应该死了不止一个了。 孟千姿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忽然隐约听到前方传来了凄厉的呼声。九曲回肠吞声，能听到声音就说明已经相当接近了。孟千姿心头一震， 静松！ 冼琼花已经飞身奔了过去。孟千姿速度不行，迟了片刻到，只一眼就看到了一脸狼狈的孟劲松。再一数，还好还是七个。地上又有一根长洞，有个山户瘫倒在地，血流了一地。孟千姿起初都看不出来他伤到哪儿，直到有一个山户去卷他的裤管，他才看到这人双腿各少了一截。孟千姿脸色发白， 怎么回事？ 千姿，你们进来，没看到石虫子吗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